玄平此时最不愿意听到的就是这句话，他最怕刚才自己的第六感猜测被证实，因为此时他觉得自己的心脏是最脆弱的，经不起再一次的惊吓了。可龙啸的话确实再一次提醒了大家，小伙伴们虽然嘴上不说什么，但心里着实又收紧了一下。对了，就在刚才，不仅玄平，还有迎吉和雨都能感受到有人跟着他们，那会不会是真的呢？如果是真的，这又会是谁呢？难道是……大家实在是不敢往下想了，可是这个念头不停地在大家的脑子里闪现，几个人都不约而同地加快了脚下的步伐。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魔幻连载故事《拓荒少年》，制作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节目制作中心声音工坊。 大家好，又是新的一期的声音工坊，我是录音师早林。声音工坊，一个万众参与、万民同乐、万众瞩目、万无一失的声音体验与录制和播出的节目。春天是播种的季节，这植树节又该来了。植树是利国利民的大好事儿，植树造林，绿化祖国，国富民强，奔向小康，国家有力量，咱们民族就有希望。十年树木，百年树人，声音工坊呢也是一个种树的地方，但种的呀不是树，是什么呢？是希望。嘿嘿，这个好。今天有哪位小朋友来讲故事呢？我们有请。 大家好，我的名字是秦兆轩，我给大家读的故事是半小时爸爸。一天，笨狼到湖边去散步，湖边的景色很美，笨狼边走边唱，我是一只来自北方的狼，湖边的草丛很美，住着鸭爸爸，他正在孵他的第十个孩子，鸭爸爸在蛋上已经做了整整三个星期了，他现在又累又烦，很想到湖里去洗个澡，吃点东西。我能帮您什么忙吗？笨狼热心地问道。也许你能替我照料一下我的小宝贝儿。鸭爸爸高兴地说。就是这只蛋吗？你的意思该不是让我也坐在它上面吧？当然不是让你坐在它上面，你只要替我看着它就行了。鸭爸爸说。笨狼坐在窝边上，认真地守着那只蛋。一会儿蛋壳破了，小鸭毛茸茸的小脑袋钻出来，把笨狼吓了一跳。妈妈，妈妈，小鸭朝笨狼嘎嘎叫，我可不是你妈妈。爸爸，爸爸，我也不是你爸爸。哇的一声，小鸭子哭了。好吧，我是你爸爸，笨狼说。笨狼扒开草丛，挖蚯蚓给小鸭子吃。我是一只来自北方的狼，唱，笨狼边挖边唱。我是一只来自北方的狼，唱，小鸭子也跟着唱。爸爸，那是谁？小鸭子问。那是你妈妈，笨狼说。小鸭子高兴地扑进了妈妈的怀抱。鸭妈妈和小鸭子跟笨狼说了声再见，一起到深深的湖水里游去。小鸭子边滑边唱，我是一只来自北方的狼。这回可把鸭妈妈吓了一跳。 半小时爸爸，我认为哈，这位小朋友刚才你唱的那一句，这歌你肯定是没听过，但是小伙子啊，当个男人有点狼性是好的呀，一定要有一点狼性。这个狼是群居动物，有分工，有配合，对待自己的配偶和孩子也特别好。但是呢，奇怪的是，咱们这世界上所有的文艺工作者呢，都把这个狼作为一个凶狠可憎的形象给我们。您看啊，这狼和羊，这天然就是一对矛盾体啊。您看那还有那东郭先生和狼啊，三只小猪和狼啊，还有那狼来了的故事。你像这成语里边还有什么豺狼虎豹、狼子野心、狼狈为奸、狼心狗肺、鬼哭狼嚎、